用扫的， 对，慢慢的扫，这样就好。 哎，缩小一点可以啊。 这已经最小了， 对啊， 不然要一直往后退。 那你们这个角度稍微侧一点可以， 侧。 好，闪背起来，音乐线，恰恰哦。雨伞向右转，踩前右脚，踩前踩后，次次。擦玻璃，上上下下，十字步，换位置，摇步就好。两排，一个前面，一个后面哦。 Thank you.